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南朝鲜的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和反对萨德驱逐炭疽菌平泽市民行动16号在京畿道平泽市的乌山美国空军基地前举行记者会，谴责了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强行部署萨德。